你好，我是袁武林。咱们在前面几节课啊，较为系统的去介绍了如何解决这个消息实时到达的问题，那么也对这个如何保证消息的可靠投递啊，几种实战中常用的方式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讲解。那么今天的课程呢，我们继续一起来聊一聊在 IAM 系统的设计中另一个比较复杂，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消息收发的一致性。需要提醒的是说，我们这里讲的一致性，其实是讲了这个消息的时序一致性。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这个消息的时序一致性很重要。对于聊天、直播、互动这些业务来说啊，消息的时序性代表的是说发送方的意见的表述和接受方的语义逻辑的理解。如果时序一致性不能保证，那么可能就会造成聊天的语义不连贯，容易出现一些曲解和误会。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一个人说话颠三倒四、前言不搭后语，那么就能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尤其注重这个消息的时序一致性了。那对于点对点的聊天场景啊，时序一致性其实是说需要保证我们接受方的接受顺序和发送方的这个发出顺序一致。那么对于群组聊天来说，我们讲的时序一致性呢，可能就是说需要保证群里所有接受人看到的这个消息展现顺序都一样。那么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为什么说保证这个消息的时序一致性比较困难。从理论上来说，保证消息的时序一致性貌似并不难。理论上我们想象的这个消息收发场景中啊，只有单一的发送方和单一的接收方。那么如果这个发送方和接收方的消息收发都是单线程操作的啊，并且呢收发双方和 IAM 服务端都只有一个唯一的 TCP 连接来进行这个消息传输，那 IAM 服务端呢，它也只有一个线程来处理消息接收和消息推送。那么这种场景下，消息的这个时序一致性是比较容易能得到保障的。但是在我们实际的这个工程实现上啊，由于这个单发送方、单接收方和单线程处理这个模型吞吐量和效率都太低了，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存在的。那么更多的场景下，我们可能需要面对的是说多发送方、多接收方以及服务端多线程并发处理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知道了这些难点之后，再来看一看究竟在这个后端的工程实现上，保证这个消息的时序一致性都存在哪些难点啊。这个消息的时序一致性其实是说要求我们的消息啊具备时序可比较性，也就是说我们的消息相对某一个共同的时序基准可以来进行比较。所以呢，要保证这个消息的时序一致性的话，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能不能找到这么一个时序的基准，让我们的消息啊具备这个时序可比较性。那我们在工程实现上可以简单分成这么几步，首先是说我们如何找到这个时序基准，然后再就是说我们这个时序基准的可用性啊是不是 OK 的，那最后就是说有了这个时序基准之后呢，那么是不是还有其他的误差呢？如果有，那么有没有办法可以减少这些误差？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如何找到这个时序基准。我们先从这个消息收发的场景来分析一下，我们在收发过程中如何找到一个全局的这个时序基准。在这里我们逐一来分析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发送方的这个本地序号和本地时钟是不是可以作为这个时序基准。这里解释一下，所谓发送方的本地序号和本地时钟，是指我们这个发送方在发送消息的时候，连同我们的消息啊，再携带一个本地的时间戳或者本地维护的一个序号给到这个 IAM 服务器。那我们 IAM 服务端呢，再把这个时间戳或者序号和消息啊，再一起再发给这个消息接收方。那么消息接收方呢，根据这个时间戳或者序号来进行这个消息的排序。仔细分析一下，貌似发送方这个本地序号或者本地时钟好像不太适合用来作为这个接收方排序的时序基准。原因呢，可能有下面几点。首先是说我们这个发送方它的这个时钟啊存在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啊，我们这个用户它其实是可以随时调整这个时钟的，这样可能会导致这个序号回退啊或者时间戳的回退这些问题。另外呢，这个发送方的本地序号啊，如果重装应用可能会导致序号清零啊，也会导致一个这个序号回退问题。另外就是说类似于群聊消息和当用户的这个多点登录这种多发送方的场景啊，都存在说同一时钟的同一时间点都有可能有多条消息发给同一个接收对象，比如说同一个群里面有多个人同时发言，或者同一个用户登录两台设备，而两台设备同时给某一个接收方发消息。那么这个多设备间呢，由于存在这个刚才讲的这个时钟不同步的问题啊，就并不能保证这个设备上带上的这个时间是准确的。可能是说群里面的用户 A 先发言 ,B 后发言，但是呢，由于这个用户 A 的手机时钟啊比用户 B 的慢了半分钟，如果以这个时间作为这个时序基准来进行排序，可能反而会导致用户 A 的这个发言被认为是晚于用户 B 的。因此呢，发送方的这个本地时钟或者本地序号啊作为这个时序基准是不可靠的。 那么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IM 服务器的本地时钟啊，是不是可以作为这个时序基准。这里也解释一下 IM 服务器的本地时钟作为时序基准，是指说我们的发送方啊，把消息提交给 IM 服务器之后呢， IM 服务器依据自身服务器的一个时钟生成一个时间戳，再把这个消息啊连同这个时间戳啊一起给到这个接收方，那么接收方呢依据这个时间戳来进行这个消息的排序。这里我们也分析一下啊，好像这个 IM 服务器的这个本地时钟如果来作为这个接收方排序的这个时序基准好像也不太合适。因为啊在这个实际工程中，我们的 IM 服务器啊其实都是一个集群化的部署。那么集群化的部署呢，其实也就是说很多台服务器啊同时这个来部署这个任务啊，虽然呢我们多台服务器之间通过这个 NTP 这个时间同步服务啊，能降低这个服务器集群之间的机器间的这个时钟差异，降低到这个毫秒级别啊，但仍然还是存在一定的时钟误差。而且啊这个 IM 服务器的规模相对是比较大的啊，时钟这个统一维护性上也比较有挑战，整体时钟呢其实是很难保持一个集体的误差的啊，因此呢一般也不能用这个 IM 服务器的本地时钟来作为这个消息的这个时序基准。那么既然这个单机的本地化的时钟啊或者序号都存在问题，那么如果有一个全局的这个时钟或者序号，是不是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呢？我们来看一看啊，如果 IM 服务端有一个全局序号啊，是不是可以来作为这个时序基准啊，如果我们所有的消息的排序啊都依托于这个全局的序号啊，这样就不存在说时钟不同步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全局递增的序号生成器，那么应该就能避免这个多服务器啊时钟不同步的问题了。我们这个 IM 服务端呢就能通过这个序号生成器发出的这个序号来作为我们这个消息排序的时序基准。而且啊这种这个全局的序号生成器啊可以通过多种实现方式啊，常见的是比如说我们用这个 Redis 这个原子自增命令 Increy， 或者我们这个 DB 很多 DB 自带的这个自增的 ID 啊，或者说我们类似于 Twitter 的那个 Snowflake 算法啊，有一些用来生成一个时间相关的一个分布式的序列生成服务等等。好，那么我们了解到通过这个IM 服务端依赖这个全局序号生成器好像是能够来作为这个时序基准的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再看一下可行性方面使用这个全局的序号生成器发出这个序号来作为消息排序的时序基准，我们是能解决每一条消息啊没有标准生产日期这个问题。但如果是面向这个高并发啊或者需要保证高可用的这些场景，我们其实还是需要考虑一下刚才讲到这个全局的序号生成器的一个可用性的问题啊。首先呢比如说像类似刚刚讲到的 Redis 这个原子自增的那个 Increy 命令或者 DB 的这个自增 ID 啊，其实是都要求我们在主库上啊来执行这个取号的操作，但是我们这个主库基本上都是单点部署的啊，在可用性的保障上呢相对会比较差一点。另外呢这个针对高并发的这个取号操作啊，在这个单点的主库上也可能容易出现这个性能瓶颈而采用这个类似于刚才讲的 Snowflake 这种算法生成这个时间相关的这个分布式的需要生成器的话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一个是说这种分布式的发号器它发出的这个号它携带这个时间精度是有限的，一般呢可能比如说到秒级或者毫秒级比如说像微博的这个 ID 生成器就是精确到秒级的另外呢虽然由于这种我们这个服务的话它大多是一个集中化的部署，那么携带这个时间呢采用的也是服务器时间，那么也存在这个时钟上不一致的问题当然呢在这个时钟同步上比控制大量的这个 IM 服务器相对会更容易一些。由下面这些问题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基于这个全局的序号生成器其实仍然还是存在不少问题的那这样是不是说基于这个全局序号生成器生成这个序号来作为这个消息的这个时序基准这个做法不可行呢我们从后端业务的实际角度也再来分析一下。从业务层面我们来考虑对于群聊或者多点登录这种场景没有必要去保证这个全局的跨多个群的这个绝对的时序一致性。比如说在一个群里面其实我只需要保证某一个群里面的消息有序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可以想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每一个群有一个独立的 ID 生成器呢然后通过这些哈希规则把我们这个压力分散到多个主库的实例上，这样的话能大量的降低多个群共用一个全局的 ID 生成器的一个并发的压力另外呢对于大部分即时消息的业务来说我们在产品层面其实是可以接受一个消息实际上存在一定的细微误差的，比如说我们同一秒收到来自同一个群的多条消息，我们业务上是可以接受这一秒的这些多条消息不去严格按照这个接收的顺序来排序的， 因为实际上这种细微的误差对于用户来说基本上也是无感知的。那么呢，对于这种依赖分布式的时间相关的 ID 生成器生成这个序号来进行排序，如果时间精度上我们在业务上可以接受的话，那么也是没问题的。从之前微信对外的分享我们可以大概了解到，其实微信的聊天和朋友圈的这个消息时序也是通过一个递增的一个版本号的服务来进行一个实现的。不过这个版本号呢是每一个用户独立空间的，然后保证递增但是不保证连续。那么微博的消息箱呢，其实是依赖一个分布式的时间相关的 ID 生成器用来对像私信啊、群聊啊这些业务里面的消息进行排序。目前这个精度刚才讲到能保证到秒间有序。好了，我们刚才想到了这个时序基准我们找到了一个时序基准，在可用性方面也做了一些分析。那么是不是有了这个时序基准的话就没有其他的问题了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其实有了时序基准也并不一定能真正的保证我们的消息能够按照既定顺序到达接收方。我们来分析一下原因。首先就是我们这个 IM 服务器其实都是一个集成化部署的。每台服务器的机器性能其实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处理的效率是有差别的，并不能保证说先到的消息一定可以先推送到接收方。比如有的服务器的处理的慢，或者刚好碰到一次 GC, 导致它接收到的更早的消息反而可能比其他处理的更快的机器还要晚一些能再推送出去。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 IM 服务端接收到发送方的这个消息之后相应的处理一般都是一个多线程的一个处理操作。比如说要去取这个序号要去做一个消息的暂存，另外呢要去查询这个接收方的连接的信息等等。由于这个多线程处理的流程并不能保证先取到需要的消息能先到达接收方。这样的话呢，对于多个接收方看到的这个消息顺序可能是不一致的。所以呢，我们其实还一般还需要我们端上能对这个消息做一个本地的整流。那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本地的整流。虽然大部分情况下我们聊天、直播互动这些即时消息业务能够接受小误差的这个消息乱序，但是某些特定场景下可能是需要我们这个 IM 服务能够保证绝对的这个时序。比如说发送方的某一个行为同时触发了多条消息，而且呢这多条消息在业务层面需要严格按照触发的这个时序来投递。举个例子，用户 A 给用户 B 发送了一条分手的消息同时勾上了取关对方的一个选项。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会同时产生发消息和取关两条消息。如果服务端处理的时候把取关这条新零消息先做了处理，那么就可能导致那条发出的这些消息由于取关了导致发送失败这种情况。对于这种情况呢，我们一般可以调整这个实现方式比如说在发送方对多个请求进行业务层的合并多条消息合并成一条也可以让发送方通过这个单发送线程或者单 TCP 连接来保证这两个消息的有序到达。但即便是 IM 服务端接收的时候有序刚才讲到由于这个多线程处理的这个原因，我们真正处理的时候或者下推的时候还是有可能出现这个时序错乱的问题。那么要解决这种需要保证多条消息绝对有序性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IM 服务端的包内整流来实现。整个过程大概是这样，我们的生产者为每一个消息包生成一个我们叫 package ID, 就包 ID, 为包内的每条消息呢加上这个有序自动的这个刚才讲的 sequence ID。 第二呢，我们这个消费者根据这每条消息的这个 package ID 和 sequence ID 进行一个整流，最终执行模块只有在一定超时时间内完整有序的收到所有消息才执行最终这个操作，否则呢根据业务的需要来处罚这个重试或者直接放弃操作。那么大概服务端那个包内整流大概是这个样子。其实要做的就是说我们在最终的服务器真正取到 TCP 连接下推的时候，根据我们这个包的 ID 来对一定时间内的消息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整流和排序。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消息接收端的一个整流携带不同序号的那个消息到达这个接收端之后，可能存在说本来先产生的消息后到，又后产生的消息就先到的问题。那么这个接收端的整流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消息的客户端的本地整流的方式其实是可以根据业务特点来实现的目前业界比较常用的实现方式是比较简单我大概说一下步骤吧。我们下推消息的时候连同消息和序号一起推给接收方，那么接收方呢在收到消息之后进行判定，就是说如果当前的消息序号大于前一条消息的序号， 那么就将当前这条消息呢追加在绘画里，否则的话呢继续往前查找，倒数第二条，倒数第三条等等，一直查找到恰好小于当前推送的那条消息，然后插入在后面做一个展示。好了，那么今天呢我们简单再来回顾一下我们今天讲到的内容啊。今天我们讲到了就是说在多发送方啊、多接收方以及服务端多线程并发处理的这个情况下，我们怎么去保证这个消息一致性啊。那么对于聊天啊、直播互动这些即时的消息的场景啊，保证这个消息一致性啊，能避免我们发送方的意见表述和接收方的这个语义理解出现偏差这些情况。那么如何保证消息的时事一致性呢？关键点其实是在于说需要找到一个时序基准来标识每一条消息的这个顺序。那么这个时序基准呢可以通过这个全局的需要生成器来确定，比如说常见的实现方式啊，包括支持这个单调自增序号的一个资源的生成，或者说分布式时间相关的一个 ID 生成服务用来生成。两种方式啊各有一些限制，不过呢你可以根据业务自身的这个特征啊来进行选择啊。那么有了这个通过时序基准确定这个消息序号，另外呢就是由于 IM 服务器的差异啊，处理性能差异和多线程处理的一个方式，还是不能保证说服务端的消息一定能按序推送到接收方。那么呢可以通过服务端的包内整流的机制来保证我们消息需要严格按照有序的这个批量消息的正确执行，或者我们这个接收方啊按照这个消息序号来进行一个消息的本地整流，这样的话能确保我们多接收方的这个消息的最终一致性。好，那么最后呢留意到四号题啊，就是说在即时消息的收发场景里面啊，用于保证这个消息接受时序的这个序号生成器为什么可以不是一个全局递增的。好，以上就是今天课程的内容，欢迎你给我留言，我们也可以在留言区一起讨论，感谢你的收听。